喂，hello，开始有动静先，过来睇睇啲嘢，sorry。嗨，哎呀，唔记得掹支咪来添，有少声啊，等等。Yes，就系咁。喂，收唔收到？而家好啲系嘛，近啲啫嘛，再低少少添。快乐仔啊！啲位好似变咗少少啊，唔紧要啦。喂，hello，咁样应该好啲，咁样仲好系咪？喂，次次咧啲时间唔同咗 live 咧。都有啲朋友話有機會睇到嘅，因為正常10點半開始咧，就都係 limit 咗10點半得閒嗰啲人啦。尤其是我諗海外嗰啲人咧，就可能會更加啲時間騎呢啲啊，因為全世界係除咗太平洋最闊嘅地方係冇人住之外咧，就枕住啲時間每個地方都唔同嘅。咁我睇翻個。嗰、那個睇狗吹24嘅人咧，就多數都香港啦，其次係美國，跟住係英國、加拿大咁樣。咁所以咧，都係呢幾個地方嘅啫。日本就少量啦，爆炸頭俾人打邊個爆炸頭啊？梁福院？唔係啩？喂，招呼大家先。 莫图尧咁夜啊， 喂， 哈 系 哈 啊。 ！Ultra Max 数96号 系 位， 系啊！我标题有冇出咗？有冇打错啦？睇下先，个标题就系屯门见闻啦。咁啊，同埋 Final Mix 嘅自强版，愿荣光归香港咧，就 Final Mix 咗啦。咁啊，加咗几条 Brass 嘅 track 啦，即系嗰啲 trombone 啊、trumpet 啊，加咗 flute 啊，同埋咧。我應一個留言嘅，有個朋友留言咧，就話啊試下用咩風笛啊，即係嗰啲 bagpipe 啊，即係蘇格蘭嗰笛啦。咁咧其實有個難度嘅，咁我突然間諗到，淨係 introduction 嗰個咪得咯，即係淨係 introduction 嗰度加，中間就唔加，因為咧嗰啲聲混入去呢啲咁強嘅管弦樂裏面咧，可能會出唔到嘅。咁咧，所以咧就係個 introduction 咧，有個引子嗰個咧，就會用嗰、那個backpipe 咯。咁我加咗個效果，唔知點咧。咁啊，問個監製話都唔覺，咁樣唔覺就好啦，覺就好突兀噶啦咁樣。咦，我見到咁得意嘅，我見到個Facebook 個 page，唔係YouTube 個 page 嗰度就係、是。就有啲留言咧，係我專登 pop up 一個 chat room 又唔同喎。咁啊，今日好奇怪嘅，唔知點解咧，我都係喺屯門度路過，見到一啲事情，咁揾個手機拍低佢，就係、是、奇怪就係個警車裏面咧有個全 full gear 嘅黑衣人，即係直頭係示威者嘅 look，就揸住個警車就逃離現場。咁我未見到個現場之前咧，我離遠就見到嚿黑煙就燒着啲嘢嘅，相影晒出嚟噶啦。咁個 page 裏面都有 post 張相嘅。咁點知行到去嗰條叫做咩青海圍嘅時候咧，就見到對峙緊有成千個街坊咧度，唔知都識唱肥貓嗰首歌，又唔讀書又唔做嘢嗰首歌咧，一齊咁樣鬧佢啦，即係過街老鼠啦，衰過，因為過街老鼠實在冇咁齊心嘅。咁於是乎咧就要開路啦，咁就好多盾牌嘅警察，因為我向住三聖灣唔係三聖村嗰個方向行嘅時候咧，就已經見到好多有兩批防暴警咧，就咦呵咁樣去增援嘅，咁佢又唔拉街嗰啲人，又唔追嗰啲人，因為原來有目的，個目的咧就係去嗰個青海圍嗰度咧，就係、是、我諗燒完嘢咧，佢哋要唔好俾人哋即係現場。督爆或者唔好，即系维持秩序啦。又好似冇人俾人拉过嘅，咁但系唯独是咧就系嗱嗱临临咧就系放嗰班人走，嗰班人就警察嚟嘅。 咁好奇怪咁成个情况都。咁所以呢我 Facebook 嗰个都係写住疑似啦。即係我冇证据嘅，因为好多人都 challenge 呢，又话你有冇前传影埋我就信咁样。即係所谓前传呢，就係、是、有冇影住佢点火，影住佢走上返车呀咁样。咁我就係睇唔到呢个过程呢，我先加个疑字内啫，因为稳阵㗎嘛，上法庭都得㗎呢啲字。即係疑似咁样，同埋有现场有其他记者同埋有好多示威者呢，就亦都係见到火烧完之后呢，警察就现场即係封锁咗个现场，就唔俾人入去。咁之後咧冇幾耐咧，就增援咗之後，有幾架車咧就裝翻走啲警察，咁啊冇拉到人嘅喎，見到，即係呢個情況解釋唔到噶嘛。咁於是乎解釋唔到咧，我就寫疑放完火逃離的仿示威者警員就喺青海街咁樣，青海圍咁樣，咁啊真係好保守咁樣寫，但係好離譜咯，即係莫名其妙咯成單嘢。咁啊最奇怪咧，更加莫名其妙咧。我只不过系求其普通咁样影低咗我见到嘅嘢啫，只不过系咁呢，现场呢都有成十数个记者呢都一齐同样影住一个 target 嘅。咁但问题就系唔知点解呢，咁多人影到个 target 呢，就我放咗上去呢，竟然空前我有个 Facebook 之后呢，就第二多人去 share 嘅一条片。呢条片有几多人 share 呢，就是有 4.1K 人 share， 哇黐線，差不多接近我以前Stage Tube 嗰個警察彈吉他嗰張執嗰張改圖啦，已經嗰張改圖咧有4800嘅，記得就好似，咁我諗要過4800，以而家個走勢就唔難嘅。咁唔知呢度有冇人睇我 Facebook 嘅 page 嘅咧？因為而家越嚟越多人咧，就係、是直接 subscribe 咗之後咧就入嚟嘅。咁啊，同埋今日先至 like 个 page 嗰啲咧，都几十个。有冇人系今日先 like 我个 Facebook page 而收到我 Facebook page 呢个通知？有张屯门嘅相，就有成班示威者整个路障，全部 full gear 同埋记者喺个路口嗰度，一个 T 字路口嗰度。咁啱啱有个夕阳咁样，啲人影到好长咁样嗰张咧，即系大背光咁样，唔知有冇人？睇咗Facebook page 入嚟呢个 live 呢，举一举手啊，如果有嘅话。因为我见到都唔係好多人留意咗第二啲相㗎，虽然好多人 share 咗我个 page 嗰张相呢，咁但係我头先个 video 啦，咁但係头先嗰张吹鸡相呢只得12个人 like 咗咗，即係我諗係冇乜关系嘅。即係佢 like 咗你个 page 未必代表你出亲啲相佢都会睇，甚至乎未必知我咩 live 啊成啊。咩深宵发布会啊，即係唔 care 囉，明显。Rich 最靓相就173个啫， engage 都係得31个。即係话呢，经过个 page 呢睇到我嘅 live 我諗都係越嚟越少㗎应该。咁同埋人数都少啦，因为呢实在太多 live 睇呀，实在今日。因为而家嘅元朗都未完㗎，我諗都。因为头先话，因为我要赶住咧，我想快啲搞掂首歌嘅关系咧，咁于是乎咧，头先我翻到嚟咧，我第一时间就系继续编首歌啦，同埋再做一个 final mix 咯。因为嗰晚咧迷迷蒙蒙咁样咧，只耳仔麻麻地啦。咁啊，亦都有朋友，即系嗰啲网友咧，喺个 YouTube 嗰个上次嗰集，即系上次嘅九吹廿四咧，第一次 rough mix 嘅发布会嘅时候咧。就有人好坦率咁样咧，就话自殡而管，即系觉得简直系 piece of junk 咁样，就话个感觉好似殡而管咁样啊。咁我真系认真听佢嘅 comment， 我都觉得少似殡而管嘅原因咧，就系、是、我拣嗰啲乐器咧，即系佢个 attack 啊，即系吹奏嗰下咧系由细至大，即系吹得唔系好起劲啊。咁啊，少少拖拉油上树嘅 feel 咧。就令到各位朋友呢就觉得似殡仪馆。原因呢就係、是、呢我觉得香港人好得意嘅，即係成日又未至于指鹿为马嘅，因为好多人嘅见识少嘅关系呢，就佢唯一有机会听到吹啲打银乐队就係、是、法轮功同埋殡仪馆啦咁样。咁两者嘅比较呢你嗰隻又唔係好似星球大战喎咁样。咁所以呢星球大战啦，法轮功啦，同埋殡仪馆啦，咁佢只可以攞一样嘢，其中一个 reference 出嚟，咁咧就佢讲得出似殡仪馆咧，一定有佢嘅理由嘅，就系嗰啲乐器可能， 唔够起劲啊，吹得，即系嗰个唔够行啊，即系个 attack， 即系个生 envelope 咧，即系吹落嗰下咧，要你大力吹同埋慢慢吹，同埋即系因为管乐好得意嘅，即系你用几多力咧，吹到嚟感觉就唔同嘅。我拣嗰啲 sample 咧都系流于殡仪馆 feel 少少，咁所以咧俾佢提一提醒我咧，咁我更加要做好啲啦，系咪？咁另外咧就原来咧我当时整呢只歌嘅时候咧，我唔知道咧已经有好多人整咗纯音乐版嘅。咁我再听翻之后咧，哇！我见到即系我听到有一只咧，哇！直头系英国嘅国歌嗰个编曲嚟嘅，即系嗰个 style 嚟嘅，下下用真乐器，成个真团真录音，系一个上乘卖得钱嘅作品嚟嘅。哇！咁我听完人哋咁样咧，我即系更加唔可以即系唔去做好啲啦，即系我尽我力啦，我净系用一个 garage band 一条友，又冇即系冇写大谱对位，全部系靠耳仔咧，即系我只系能够做到呢啲，咁所以系咯，就系而家整好咗啦，咁我多咗几条 track 同埋多竖琴啊，咁我觉得啊都会有个新睇法嘅，咁喺发布即系播嘢之前咧，我讲少少。我呢隻歌个背后我想表达啲乜啦，因为个运动去咗几个月之后呢，我觉得最难过嘅时间已经过去咗啦，对我嚟讲。因为大家有晒心理准备啦，受伤嘅被捕嘅都知道自己走出嚟做乜嘅。即係之前之后都知道晒嘅。同埋我见到香港人呢极速呢就了解到咩叫政治啦，同埋进步得好快啦，同埋冇大台底下呢就用大家个直觉嗰、那個利弊嗰個計算咧，就去行事啊！即係例如有 social media 啦，有 TG 啊咁嗰類嘢，就即刻可以透過投票或者大家嘅提議，覺得 feel 唔 feel good 先至去做嘢嘅。咁我覺得即係咁機動性同埋咁自發性咧，我諗喺香港住咗成五啊歲啊五啊幾歲啊五啊年嘅人嚟講咧，即係覺得係第一次香港人真真正正面對到。暴政面对到一啲好严重嘅政治问题底下呢，佢不单止冇喺度嗌救命或者呼天抢地，当然有啲咁嘅人，即係有啲咁嘅人佢哋都选择自杀啦，或者咁其他嗰啲人呢就係、是、香港将来嘅主要嘅动力啦，我觉得。因为将来香港靠啲咩人去揸庄，靠啲咩人去兴建，靠啲咩人去管理嘅时候呢，即係有个咁嘅经验之后呢，我觉得即系点都唔会衰到去边嘅。咁有啲人成日话哇，大陆嗰啲后生仔已经取替晒香港嗰啲啦。咁我梗系唔认同啦，因为大家见识又唔同，大家嗰、那个生活喺个社会嗰、那个风气同埋嗰个制度又唔同。咁佢哋无疑嗰啲人可能勤力啲嘅。咁但我觉得全世界咧，系咪人人都要勤力咧？系咪人人都要为咗？一啲財團啊，為咗一啲主人去服侍，去要做好多嘢先至為之對個社會有貢獻呢？我當然覺得唔係啦。咁我覺得講勤唔勤力，中國人就好叻呢，就將勤力呢同埋個道德去掛鈎嘅，即係認為呢你勤力點都攞啲分嘅，即係劉德華啲演技咁差呢，但係都好多人 respect 佢，因為勤力。咁你睇明星、睇藝員、睇演藝，就梗係講佢有冇天分，同埋佢加上佢嘅勤力，同埋認唔認真做嘅啫。咁淨係勤力冇天分都 buy 嘅以前啊，但今時今日就梗係冇咁順攤啦。咁所以好多人尤其是讀得書多咗啦，而家比較咁讀得書多咗，佢要求翻啲好啲嘅回報，我覺得冇錯嘅喎。但係唔知點解上一代咧就不停咁樣講緊咧，而家啲細路咧就好食懶飛啦，即係要求高、要求多多啊，人工啊唔夠啊咁樣。喂，你啲物价咁高，人工唔够，系咪好正常呢？咁就成日攞以前自己哇，着住条泳裤落嚟啊，比较啊，哇，白手兴家一日打工打廿个钟啊，咁样，即系我觉得系唔公平嘅。即系你打廿个钟啊，你好勤力，有光环，但系咪真系对个社会有贡献呢？定系对少部分嘅资本家有贡献呢？咁我觉得呢个好明显咧，香港今时今日咁弱咧，即系好多地方都好弱噶。其实喺文艺啊，喺哲学啊。喺好多同揾錢有關、揾錢之外嘅科學啊，或者其他唔同嘅類別咧，都係特別比其他國家更加差嘅。原因就係我哋犧牲咗太多時間咧，服侍嗰啲商家啦，同埋大家 將一個勤唔勤力咧做幾多個鐘頭工咧，就同個道德掛咗勾啦。咁變咗好多 out of 呢啲咁嘅價值嘅嘢係冇咗啊，係就真空咗啊。譬如音樂咁啊，唔係殯儀館就法輪功，唔係法輪功啊，星遊大戰 Orchestra 就係聽嗰啲三樣嘢嘅啫。咁咪唔使冇得評論咯，因為是但一樣噶啦。啊，譬如話啊，譬如我有個朋友去海南島做嘢嘅，咁啊。海南島二三十年前真係荒島，即係一個即係好落後、好尚武土人嘅地方嚟嘅，即係成日打交嘅。咁咧，佢哋咩都未見過嘅西方嘢咧，都係靠香港嗰啲人去開餐廳。我朋友啊開餐廳，跟住咧就帶入好多香港嘅我哋興嗰啲嗰啲咩流行文化咁去嗰度連下海報啊，帶啲歌去聽啊，間餐廳要播歌咁樣。佢哋當時咧就好崇尚史泰龍嘅。因为香港人嗰阵时好兴 Rambo 噶嘛，咁咪连咗张 Rambo 啊，咁嗰啲当地人咧就问咗啊呢个咩戏啊，咁带啲 VCD 啊定系 VHS 俾佢睇，睇完之后哇劲啊，打到飞一个打38个咁样，一场戏啊，唔系成套，成套杀死300几个啦，咁咧就以为 Rambo 唔系 Rambo， 屌 Rambo 呢啲角色咧就系英雄或者好打咁啊 OK 噶啦，咁点知翻嚟香港再拎啲唱片去咧，咁拎咗 Kenny G 去。咁跟住嗰啲當地人咧，哇！呢、這個幾今次Rambo 唔揸槍喎，揸佢支銀色嘅燒定係喇叭咁樣，又玩埋樂器喎咁樣。咁咧佢哋因為鬼佬同埋攣毛同埋長毛眼耷耷咧，就係見過兩一個人啫，就係史泰龍。咁於是乎咧，佢哋咧就好粗略咁樣咧，覺得嗰個史泰龍唔係覺得嗰個 Kenny G 咧就係史泰龍啦咁樣。即係你有時咁樣形容香港人好似好刻薄咁啊！但係的確上係嘅，即係聽歌或者睇戲，一係悶一係唔悶咁樣，即係冇第三個 comment 啊，即係唔識去解讀啊。即係我唔係恥笑佢啊，原因就係大家長期嗰個價值咧都係喺勤唔勤力啊，揾唔揾到錢啊，咁啊已經冇第三樣嘢啦。第三樣嘢就係睇 TVB 啦咁樣。咁所以你用呢啲咁嘅見識咧嚟去 judge 下一代究竟佢諗緊咩、做緊咩、追求緊啲咩咧，咁啊實在係好唔公平嘅。咁所以咧，啊唔知點解講呢啲咁嘅。即係感人肺腑嘅嘢啦，我覺得係完全係冇反應喎，係咪瞓著咗咧？我明嘅，聽日要翻工嘅。 咩啊？星期日。 聽日星期日係喎，星期日唔使翻工，係咪因為仲有好多 live 睇咧？ 六咩啦咩啦，啱啱蘋果直播0:18左右。 Okay、 元朗有兩個阿叔，本來想打個中大學生報機者，點知俾先鳥神獸校訓到爆曬缸，吹下 snap 氣淚，兩國去氣淚。 Hello， 你怕開大家及探長。六咩啦咩啦，嗨老探，今次終於及時睇到9:24直播，大力水手789探長好，星好夠，自己氣淚，將你向爆炸頭俾人打。財官向探長你好朋友 Sammy，OK 手勢，錯誤語音可以，九隻幾好，錯誤更正，語音。可以几好，全住阿 Gloom 中大学生报爆炸头系元朗险被打。叔、叔大家好，配重层我是睇到双入雷 ，Alex 长 Hello 探长 ，Vivian the key 探长好 ，Victor 是翠，我觉得原曲系有意用 Funeral March 风格。Onizuka 64大家好，炳荣吹海探长。 系我谂啊，呢位Victor 司徒咧，佢唔系 comment 嗰首原曲，我谂，因为我做嗰个版本咧系更加殡仪馆 feel 嘅。因为有少少甩流嘅，因为我 rough cut 同埋我唔系好多时间做，咁啊唔系好够精神体力咁样。咁但系咧今日精神咗，再听翻咧就好多地方修改咗，包括最主要个 mix 咧就会瘦身咗，就唔会咁大嚿累赘咁样咯。咁咧就系而家80几人啊，不过100人先播啦嘛。啊，有位朋友又话睇相入嚟啊，铺通增，喂你好啊，欢迎你啊。咁咧9/24咧歷史悠久噶啦，都成2年幾噶啦。咁咧我喺網台嘅主持咧，都由2012年啦，至到而家咧都非常之資深噶啦。就但系咧就喺個數字就反映唔到嘅，因為喺度吹咗咁耐水咧，都係得88人。咁咧真係好差嘅個成績。咁唔緊要啦，差有原因嘅，你繼續聽，你就知點解咁少人聽啦。咁咧就係、是、得一個鋪通增係睇相入嚟嘅，咁另外咧有位朋友咧就話啊咁啱而家先入到嚟睇直播喎、哦，呢位Six Mellow Mellow 啊，都未見過你個名喎，喂歡迎你啊，總之咁就係、是、大家睇緊直播唔緊要啦，就分即係、就是、你睇直播嘅繼續睇啦，咁我其實都冇乜特別嘅， 因为咧我今日就系、是、去咗屯门，咁但系咧我要光复屯门嘅意欲咧，就老实讲真唔系十分大嘅，即系我觉得我系俾嗰啲屯门嘅阿伯咧一句说话咧，即系令我动容嘅，即系。我原本好鬼憎嘅都，即系虽然唔喺我个区度跳老母啊，跳老母梗系核突啦，即系又随便包庇啲歌又冇品味，咁样即系嗰个伯另外一句动容咧，即系加翻少少分，都唔系加分嘅，即系同情佢哋啊，即系佢话，唉、哎，我哋唔落公园就入医院噶啦，咁讲，哇，谂下几凄惨啊，即系上一代或者新移民啦，唔知啦，即系可能上一代嘅老人嚟到香港，净系努力开垦。做地盤、做工廠，一日翻十二個鐘或者十四個鐘以上嘅，咁咩都學唔到噶，即係淨係整豬人粉，咪整豬人粉好叻咯。咁當啲租好貴嘅時候，咁你咪豬人粉都冇得整咯。即係香港就個命運就係咁噶啦。咁咧做工廠、做工廠、做啲工廠北上曬，咁你香港啲人咪突然間冇嘢做咯。咁唯有就係、是、即係用一個好低生活水平去過活啦。原因就係咧。即系原本你有个手艺做猪羊粉好叻嘅，但你又冇机会做。即系香港好多手工艺咧，都好多人练到一身好本领之后咧，就到到而家咩都发挥唔到。个原因就系咧地产霸权啦，即系好简单咁样讲。地产霸权就系啲租越嚟越贵嘅时候，你就能够一展所长嘅机会越嚟越少，因为咧你啊做埋都唔够交租。咁咧交得起租嗰啲咧，只系偷下拐骗啦，同埋做一啲大陆人生意啦，先至可以交到而家嘅租嘅。咁呢個情況去到今時今日唔爆煲就奇啦，咁但係最奇怪咧就係啲奇英咧，即係明明你係受害者咧，就唔知點解賴咗去同你爭取將來嘅人，即係算賬就算喺佢身上嘅，咁呢個亦都係大話不解嘅，咁唯有就係講嗰啲建制派嘅文宣好叻啦，即係知道佢哋個頭腦比較簡單啊，學歷比較低啊，就用一啲情緒化同埋民族主義去洗佢腦，咁令到佢哋咧。讲嚟讲去 loop 住都系讲嗰几样嘢啊，僆仔搞搞震啊，个社会咁和谐又搞乱啊，我哋唔想乱啊，即系餐搵餐食，咁你搞到咧冇公开啊，咁样，总之所有嘅现象咧，佢就唔谂下点解先，就总之咧就听嗰啲文宣咧，同埋嗰啲 Facebook group 啊，唔系佢哋唔会 Facebook group 嘅，都有嘅，即系 WhatsApp group 啊，微信 group 啊，即系同埋嗰老人 group 啊，咁样不停嘅 loop 呢啲咧，重复。二记冇走鸡嘅一啲fake news 啦，或者系一啲讲法啦。咁其实啲讲法咧，我谂多数后生仔同埋识嘢嘅人咧，都解释过俾佢听噶啦。啊，咁但系好得意，听就照听，但系继续又照重复讲翻。即系呢个真系我谂系做一个人类脑部实验咧，喺香港呢啲废脑里面咧，就可以揾到好多成果嘅。如果有人派啲分定去研究啲。藍絲廢腦嘅腦咧，就的確係有啲成就嘅，即係點樣可以，即係呢個成就咧，更加可以有助呢個安樂死嘅進行，又或者呢個遊山節孝嘅合理化，我覺得簡直係。 趁地主元朗重玩紧，对住早晨各位和探长，两尸首忙紧，有一边听 Louis 平开探长， 真系辛苦你 大家好 ，Angus Cha 开探长， 喂 ，hello。 趁地主岩岩将军部因为有激光不足，所以男一女大记十三至十六岁，仲要开埋窗海面弹。两尸奇英只有现在没未来 ，D D T K O 有个十岁啊，稍为皱眉嘅表情。 我屌老尾，十岁都拉人噶。喂，咁啊，而家过咗一百人啦，咁啊，其实咧，我相信咧，入咗嚟有。有我谂有数十个咧，都唔知道戆居居，唔知咩愿荣光归来，唔系愿荣光归香港嘅自强版系咩？咁咧呢个自强版咧，我又采纳咗我哋嘅网友阿 Dominic 咧，即系 Ultraman XO 96嗰位网友嘅提名嘅，因为好多人都有提名，咁咧有狗吹版咁样冇嚟正经咁样嘅唔好啦，咁于是乎咧采纳咗呢个自强版。咁咧，其實咧，小弟咧就係一個 composer 嚟嘅，咁我識得作曲同埋編曲。咁咧呢首歌當然唔係我作噶啦，即係我都行唔到啊，因為機會嘅嘢係咪先？咁同埋真係要好勤力啦，同埋真係有感受有經歷，先至可以作到一首咁嘅歌。咁啊，啱啱呢個時候，香港真係需要一隻歌啦。今天我咧真係太過萬能 key 啦，即係警察都可以唱嘅呢啲。咁所以咧就有一首歌專係為香港呢個 moment 產生嘅一隻。即係類似 Do you hear the people sing 咁嘅 feel 咁嘅憤慨裏面作出嚟，非常之正啦。咁當然，咁咧但係咧作呢首歌嘅時候咧，就嗰、那個心情咧就係、是、我聽個原作人講咧，就係、是、關於啲人用即係用赤子之心，用呢、這個手無寸鐵，淨係買裝備去保護自己，咁啊衝出街咩都唔理，唔怕痛，唔怕刑責，咁啊令到好感動，作咗呢隻歌啦。咁但系我嘅睇法咧，就正如我头先咁讲啦，即系觉得咧，将来咧系会，即系你话一定会赢，赢同埋输嗰个定义咧，到而家都冇人讲得出啦。咩为之会赢咧？五大诉求包括有双普选咩？包括即系我相信都几难会全部实现到嘅。咁但系我觉得赢就赢在香港啲新一代或者一啲了解后生仔嘅废脑。更加令到大家嗰、那個政治意識加強，更加令到幾代之間嗰個了解、嗰、那個諒解加深咗，同埋香港人同香港人之間嗰個團結同埋包容啊！我覺得我喺呢幾個月就睇到呢幾樣嘢咯，即係包容好緊要啊！即係你以前咧一睇就知邊啲係藍絲，一睇就知邊啲係激進派或者勇武派噶啦。即係作咗一個頭嗰度嘅，但今日去到屯門咧，我見到好多老中青包括有啲講鄉下口音嘅人咧，都係鼓勵啲細路仔啦，都係好關心佢哋啦。即係從來都冇見過呢啲隔代同埋有少少文化差異嘅人咧，都會走埋一齊做同一樣嘢，咁好感動啦，當然。咁但係我今日咧就去嗰間 Taste 嗰間超級市場咧，喺嗰、那個屯門。咩广场啊？时代广场，咁咧就买咗啲熟餸，谂住今晚翻屋企食嘅咁样。点知嗰几个阿婶咧，就喺度一路喺度谈笑风生咧，就喺度讲啊，领头冲头嗰个啊，有啊8000蚊啊，唔知啊，即系讲嘅价目，即系话啲示威者有钱。我哋做到嗨嗨咁，都系做成大半个月先有8000蚊，人哋一日就走去冲头啊！就有8000蚊咁讲，咁我即刻问佢：佢阿婶，你有系咪真嘅先？你有呢、這个工作机会咧，就请你介绍我，因为我咧就好想证明咧系咪真系冲头呢8000蚊，我好想赚呢8000蚊。你系啊，快啲俾个联络我，我即刻打电话去报名咁样。跟住即刻暗巡咧，讲下笑嘅啫，我哋咁样。我话讲笑，你唔好乱讲啊，大佬。我你喺度乱讲笑，你喺度抹黑啊！呢个唔系讲笑啊，跟住就粒水啊 ，moonwalk 咁样，即系唔捻睬我咁样，喺度以笑遮丑。嗱，即系嗰啲奇英就系咁样噶啦，即系你兜口兜面问佢，佢讲唔出，佢都觉得系假嘅。咁但系又继续讲嘅，之后又不停咁样讲嘅，即系觉得你即系冇得改变嘅有啲人。咁今时今日咧，我就相信咧。就啲人变晒㗎喇，无论你话黄师好、蓝师好、后生好、老嘢好、大陆婆、大陆西、大陆佬同埋香港人，其实都唔係关于你个背景嘅事㗎喇，係关于佢哋个mentality， 即係个心智嘅问题，同埋佢哋嗰个即係本身个价值观嘅问题，同埋同理心嘅问题嘅分别㗎啫。咁所以即係我觉得变晒啦呢啲都。咁所以就係、是即係有個體驗啦，咁啊一陣間我會講個日程嘅，咁而家130多人啊，係可以播啦，未聽講到一半就炒開咗，即係話咧我係一個 composer 啦，即係我會編曲作曲啦咁樣，咁我就將我對呢個運動嘅感覺，而家過咗3個月咧，我有一個另外睇法，即係覺得有明天，有光明，有雀仔聲，即係啲 flute 嗰啲，即係黎明嚟到嘅時候，即係 overall 係正面嘅，即係我亦都唔希望。即係俾一啲疑似打死人，或者疑似埋屍被自殺，又或者政府越嚟強硬，大陸佬 take over 香港呢啲嘢，只要你消化咗佢咧，我相信並唔係世界末日嘅。我覺得抗爭一定要繼續嘅。咁所以所有編咗隻歌嘅內容咧，大家雖然冇音樂，唔係冇歌詞，但希望大家聽完。俾少少意見，咁啊10歲咪10歲咯，咁即係有啲人就覺得好悲情，咁樣10歲咪10歲咯，即係有公論嘅呢、這個，即係唔使下下插到落谷底咯，因為咁樣， 即系喺佢拉呢个十岁细路仔之前，乜你觉得佢唔会拉咩？但我就觉得佢会咯。咁所以即系唔好成日都攞呢啲，即系你觉得好戥佢唔抵啊！即系佢自己撑嘅呢啲嘢，佢自己都要坚强，我哋都要坚强嘅。即系如果你下下都即系成日觉得佢有啲嘢做唔出嘅话咧，你啊只会失望加失望嘅。咁啊，所以而家不如播下我嘅編曲嘅作品先嚟好嘛？是这样，咁啊，我尽咗力，差唔多系咁啦，即系多啲时间，因为更加好啦。咁我其实用咗 total 四日时间，即系四日昼啦，就冇话四日嘅，因为咧做音乐咧，如果全日做系好辛苦嘅，耳仔攰晒，同埋你个脑咧已经 judge 唔到一啲好与坏噶啦。咁所以系咯，就系咁样啦。咁我谂住咧，就今晚应该做唔到画面嘅，我谂住咧就整个画面系有歌词。即係好似卡拉 OK 咁跟住嗰個版本，咁啊諗住發布㗎啦，咁啊大家攞去用隨便咁樣啱用，因為咧呢、這個感覺咧就好似光明來臨緊咁嘅，有少少，即係我個原創嗰個意思係咁樣啦。咁啊唔知大家又覺唔覺得咧，定係都係覺得似殯儀館咧？咁殯儀館都唔係話一定係壞事嘅，一定係悲慘嘅。即係如果你覺得似殯儀館嘅話，咁少喪都得㗎嘛，係咪？咁啊當然希望唔想啦。 趁地主元朗重玩紧 ，Dilbert 早晨，各位和探长 ，Lion 尸首忙紧，有一边听 ，Louis 平开探长，大家好 ，Angus 叉开探长，趁地主岩岩张公墓，因为有 咗咯呢度 ，sorry， Lion 尸男佬已经接受唔到更新，请向系探长开 allkinghou@gmail.com 6,795,3,786扑街黑90岁都唔放过黑狗死全家，陈地主8,000蚊分分钟坐10年，1年800蚊黑都黑到啦。袁荣信开探长，袁荣信点睇先了？李 check 配呢一排系苹果直播嘅五毛少咗，维稳费少咗，袁荣信就快国庆封网，所以五毛少。陈胜唔广，陈胜唔广，拍手拍手。 喂，呢啲唔好拍读太多。你不如又睇提大家啦，出啲 emoji 啦，同埋啲 icon 咧，尽量出一粒就算啦，咁啊表达到噶啦。 趁地主元朗又系捉啲女人来查 ，Victor 是最呢个蝙蝠好友，由黑暗向光明的感觉。陈胜吴广，陈胜吴广，光明终会来临。 哦，系咯，我都系想系咁嘅。 六排嘅探长好，大家好。 OK， 喂，咁啊，大家仲俾少时间去。俾啲 comment 啦，我攞啲嘢食先又，斟下热水先。 野神， 朱古力，好冇啦，唔食药，唔好食药好核突。 啲乜嘢？ 啲屎奶咁啊！ 乜鬼食咩？ 关住 taste 咩啊？ 咪叫 taste 咯，白关。 哦 ，OK。 嗰个系咪感冒？ 系啊。 麻地。 喂，今日去嗰间撞到嗰个大婶嗰间 Taste 嗰度超级市场咧，度买嘢咧，老老实实 Taste 嗰啲熟餸啊，真系非常抵食同埋好食嘅。尤其是咧，佢可能佢俾啲日头嘅人买餸嘅个价钱，咁但系去到超过四点之后咧，就特价嘅。咁我买咗一 pack 烧肉咧，30几蚊，买咗半只嗰啲烧鸭啊，咁又系40蚊咁样咧，都咁抵食嘅，唔知有冇中伏咧？有冇食过咧？肥肥啊，上镜啊，喂，肥肥，肥肥嚟啊，请你食啊！好，呢排同我 friend 咗，因为我成日喂佢咧，好鬼投机嘅，其实猫真系上镜，肥肥，同埋咧，平时佢成日咧好衰相，好 high 面咁样。望住我，因为我平时唔喂佢，但系而家我负责喂佢咧，哇！即刻成个变咗靓仔样。 佢红好正好 bright， 袁咏仲有两个醉酒费路俾人包光。 哦，啊，头先有人问我睇点样睇私聊啊？我觉得老实讲，以暴易暴咧，我梗系唔赞成啦。咁但系企喺度俾人打咧，我亦都唔赞成喎。咁因为而家即系如果你系一个他律者咧，即系。冇人约制住你嘅，咁你就自己约制唔到自己嘅。咁我咁如果喺呢个情况私聊系好危险嘅，即系会打死人嘅，真系。咁但系如果有啲人咧觉得，因为警方都冇執政能力啦，即系你系唔系都俾佢拉，系咪都俾佢打嘅？咁如果万一你俾人打嘅时候，你还手系咪好正常咧？我就唔会赞成，但我觉得系好正常嘅。咁所以即系睇下嗰啲废佬好冇彩啦。咁嗰啲废佬都有机会打死人噶嘛。咁尤其是有人打13拳唔死，俾我死咗啦，系咪？咁所以私了点睇？我觉得即系纯粹系讲嗰个人有冇同理心嘅，即系觉得如果你俾人恰嘅时候，你反击或者覆桌咁样，或者甚至乎同行人帮翻自己人手，咁我觉得教训完佢就好走啦，就唔好继续毒打啦，因为我哋唔系差人嚟噶嘛，差人就可以点打都得，但系我哋打死人你都过意唔去啦，系咪？咁但系嗰啲废佬佢啲咁嘅行为，即系喺客观上咧，即系你打佢瞓低啊，真系大快人心啦！剃佢头都教训下佢咧，非常之好嘅。甚至乎剃人个头，同埋打到人入厂受伤，我觉得喺刑责上咧都有好大分别嘅。咁所以我觉得剃头啦、喷黑块面啦，呢啲系好波嘅。即系对我觉得就系、是，因为佢侮辱啲后生仔，同埋佢。唔讲道理在先，同埋佢用一个教训人哋嘅态度，我觉得呢个语段根正一定係错过一啲示威者出嚟唱歌同埋连连农场啦，係咪？咁所以如果你就咁用私了呢，我觉得唔恰当嘅，即係我觉得智慧同埋反击啦，私了都係错嘅，我觉得唯有咁讲啦。因为其实佢哋私了緊㗎嘛。即系你如果问我私了，我觉得系佢哋将呢件事私了。即系你去报食环，话人哋抌垃圾、黐死啊、成埲墙污糟，咁呢啲咪就唔系私了咯。咁啊，譬如你唱歌，你觉得好嘈，咁你打去报噪音，咁呢啲咪唔系私了咯。咁点解我哋唔系咁样做咧？咁点解我哋呢一个阵营，即系示威者去做呢啲嘢，就俾人觉得系私了咧？咁样，咁我觉得呢啲个 definition 要搞清楚啲先咯。 佢红如再有吊钩，感觉唔同段落，大细可分明啲。位置系雷 Air Force One 鞋哥 taste 嘢，啲仲平 quality 还可以。Tom 烧屯门 test 烧味几好，推介烧猪仔骨 Jenny 系 high 探长，大家好。 Hello， 力臭黑警为患，陈地主剃头对付啲大妈最正。 大妈剃头最正啊！我觉得咧，即系逼佢哋剃晒前额，扎条辫咁样去适合喺清朝多啲嘅 ，back to 清朝啊！真系要。喂，咁我讲下今日我嘅行程先啦。其实今日我都冇咩特别嘅见解嘅，即系讲下感觉嘅啫。咁你知啦，我又唔系好多灵通消息嘅人士。咁我今日就谂住去屯门咧。我大早讲咗啦，即系我唔系为咗光复屯门嘅，因为我第一自私嚟讲啦，我就唔系住喺屯门，我觉得佢唔系影响到好严重。咁但系次次我都有去咯，虽然系咁样。咁第二就係、 我又覺得那些阿伯呢，即如果你真的不去公園就要入醫院呢，那我覺得真的可悲好淒涼的。那啊，政府的問題啦，這個。那你即他怪那些人去炒我，他不讓他在這裡夾女，不讓他摸手仔的時候，那你就怪政府咯。那那些人就令到他沒得摸手仔呢，在他這麼窄的世界裡面就的確是首當其衝的，即是領到應的。即是他入医院的，真是分分钟。那怎么呢？那即是这个我觉得是改变不到他们的。那所以呢我应该就不入去的，因为我你摸下手仔咯。那但是我就担心呢，就是当如果这些情况在这些警力和在市民那个这么不对等的水平底下呢，我觉得小人呢就很危险的。那于是乎呢，我都是盘住我加多一对脚多个人，希望大家都是这样想的时候，那就不会在这个合法游行示威通知，即是有不反对通知书底下都会造成一个危险。那于是乎呢，我就义无反顾都要站出来，即是一起撑咯，即是远远地都去了，西铁又搭不到，即是落不到车。那我去到西铁的时候呢，他已经广播呢，就讲紧就屯门站同埋元朗站都唔停，咁你知道人生路不熟啊，唔系住喺嗰度，咁我系靠 Google Map 嘅啫，咁唯有喺兆康站落咗啦。咁兆康站落咗咧，我谂住咧要行去屯门嘅，咁但系咧我喺个啲群组嗰度问人啊，究竟由兆康行去屯门要几耐咧？有人话行得好快都要半个钟啊，咁啊死啦，咁啊都行噶啦都要，咁点知？落到去见到，即系见到个月台，上到去大堂咧，已经有过百警力喺度招呼紧，即系预备查紧啲高危人士嘅身份证啦。咁嗰啲警察咧就唔凶狠嘅，即系唔知边度调嚟嘅，咁啊几有礼貌添嘅。咁咧跟住咧就我见到有轻铁站，咁我用常识推测啦，轻铁个站分得细啲，咁就算佢唔喺屯门停咧，咁佢 skip 咗啲站咧，我点都唔使行咁远啦，系咪？咁於是乎咧，搭咗一架去三聖灣嘅三聖村嘅輕鐵啦，叫做505啊，好似係。咁於是乎我睇啲站啦，咁佢話佢讀到咧，由即係前後屯門嘅前後三個站都唔停喎，咁仲要改埋路喎，就唔知去咗一笪咩地方叫做咩明啊明琴啊。咁因為我睇地圖，我覺得啊，去到嗰度我先行咧，我行少咗三分二噶啦已經。咁啊，好帮到忙啦。咁于是喺明琴落咗啦，明琴嗰度又系例牌噶啦。即系香港有亲呢啲警即系警察同埋市民嘅冲突嘅外围两条街以外咧，已经系一个平行宇宙嚟嘅，咩事都冇发生咁嘅。咁于是话例牌噶啦。咁去到嗰度咧，亦都有好多老人啊、出脚趾啊、踩单车啊、周街喺度泼凉啊咁样、泼线啊咁样。咁于是乎行啦，跟住 Google Map 咁行去。行到一笪地方咧，就有间嗰间日本酒店叫咩名话？ 唔系日本酒店。 嗰间咩啊？ 嗰间叫 Cozy。 Cozy 唔系日本噶。 梗唔系 咯。有间 Cozy 啊，精品酒店系咪呢？属于。咁咧就系、是、哇，全部啲门封晒、哦。咁于是喺间 Cozy 嘅后面咧，嗱，我讲嘅嘢我从来未去过噶。咁我只系跟住个地图噶啦。咁跟住行去杯道路嘅方向啦。点行到嗰度咧？哇，见到啲防暴警已经跑嚟跑去咧。都幾多嘅，我成條杯道路嗰一個 block 咧，兩個 block 裏面停滿曬衝鋒車，即係全部都係警力。咁咧，我呢啲老嘢咧扮懵最叻噶嘛，即係我又唔係高危一族。咁咧，我已經預先咧嗱，即係我同大家分享一下，即係遇到呢啲黑警嘅情況，點樣可以保持到冷靜，同埋點樣可以免除互相都好緊張底下出咗事或者俾人拉，即係鬧交咁樣啦，即係。教大家一个方法，就是你个脑海里面已经角色扮演了，即是你要首先你相信自己来到这里做什么的，那黑警当然要呃下他的啦。那如果说我来示威的这样，那他真的分钟会搞你麻烦的，那无谓啊，那我来观察和来加对脚落去人群的啫。那我必经之路呢，就是他们没有封路，但是呢整条街都系满晒警车，满晒警察。咁咧，我就想了解个防线或者行近啲。我咧即系只要你有呢个角色扮演呢个谂法咧，你就会可以 三无四，去到边都冇问题。咁我个首先呢个设定呢，就我呢就将会呢就去三圣村嗰度食海鲜。咁呢因为呢嗰啲地铁嘅车务同埋轻铁嘅车务呢就改动，我外来人呢我就完全唔识路。咁呢似乎落错车，咁点样行去三圣村呢？咁我已经设定咗系一个咁嘅游客先。咁呢就扮懵呀，你当自己游客扮懵就最好㗎啦。咁甚至乎呢主动咗去问差佬啲嘢呢，即係呢啲街头智慧呢，即係同我细个去秀茂坪呢我都未驚嗰啲黑社会呀，咁解啦。因为呢即係你主动问佢呢，即係佢就唔会觉得你系佢嘅欺凌嘅对象。咁於是乎呢有个差婆，有个男警女警咁样。即係嗱，如果你唔系有咁多同警察之间嘅牙齿印，同埋佢唔系衰得咁交关呢，你喺嗰个你问佢路嘅 conversation 里面呢，你係直头会同情佢嘅。因为佢哋又有礼貌啦，又斯文啦，啲表情又唔狰狞啦，仲好 helpful 嘅，但係错晒啦当然。即係有问必答咁样嘅。因为佢当你係支持佢㗎啦，你问佢咁样。咁呢我问三圣村点去呀，佢点我啦，可能佢都唔识呀，直头係。佢好远㗎喎，要搭的士㗎喎，点搭的士啫，呢度都冇冇路㗎嘛，咁我搵地方行啦，咁样行去嗰边咁样。咁呢即係佢即係正常人嚟嘅，当佢一啲未黐根嘅动物呢就会好正常嘅，即係未禁制之前好正常嘅。咁呢就乱咁点我一通啦，叫我搭的士啦。咁原来嗰陣时嗰度神经合理係真嘅。嗰啲警察一遇到唔識搭嗰啲嘅交屈点叫人搭的士嘅。即係嗰陣时容祖儿同埋陈奕迅有套戏啦，真係好笑。喺湾仔轩尼斯道，人哋问你会展点去叫人搭的士咁样，佢打的打的咁样。原来真正嘅警察都係一模一样嘅。咁於是乎呢我梗係識得行啦，使乜你教，咁但係我旨在呢就试探下佢哋嗰啲警察点样布防，同埋点样即係个状态喺边咁样。咁於是乎呢问咗两嘢，咁我发觉唔对路啦，因为嗰度行唔到去三圣村嘅，又行唔到去 V-City 嘅。咁於是乎呢我就行条河嘅左手边咁样行咗过去，一路行过都冇人逗嘅。但一路行过都系嗰啲防暴警嘅。咁於是乎行到某个路口我都唔識噏啊，嗰度系杯道路同埋乡事会道嘅交界啦。哇，紧张到呢已经呢不停。 咩时代 广，唔係我直头噏得中嘅，即係嗰度係乡事会路同埋咩囉，杯道路囉。咁呢跟住呢嗰度呢嘩好紧张啦，满晒记者同埋一字横排数十个呢个防暴警喺度堵路嘅。咁於是乎呢即係发觉暂时都未喐嘅，因为啲人都未有移动。咁呢就全部都是记者，因为呢以记者嘅经验同埋嘅直觉呢，就係呢啲咁嘅路口呢就最大机会开波嘅。因为佢一移动呢就係喺嗰度开始嘅。咁因为推进去啲小街嗰度嘛。咁於是乎又转咗啦，就去咗屯門时代广场嗰边啦。咁嗰边就精彩啦，已经起晒路障啦，同埋听到砖头声，即係掘砖嘅声，直头係好似以前打嗰个机叫做 Lemons 嗰啲，有啲人有啲公仔喺度掘砖起路嗰啲一样嗰啲声。咁跟住呢嗰度呢就好多后生仔喺度盘踞啦，同埋好紧张嘅气氛，又来唔使又收到风声，啲人就跑啦，啲人敷晒 gear 都要跑，唔知点解，即係佢哋当咗个时装啦，即係你敷晒 gear 同佢冲㗎嘛，但唔知点解都跑嘅有部分啦。即係正所谓人咩架餐齐嗰啲呢。咁呢跟住我哋呢都话发觉唔係路喎，即係我哋又跑唔喐，又万一有即係有警察嚟咁点算呢。咁我哋呢就攞个制高点就入咗商场度，諗住飲下嘢嘅。咁呢就同埋搵个高啲嘅位影得晒，即係同埋我想了解晒情况先至再观察，即係先至再参与。咁点知上到去嗰几个商场呢就大开眼界，我第一次去。原来嗰几个商场呢全部都系通嘅，所有嘅嘢。咁呢就通晒，咁你要了解嗰个地形都几困难，因为要记嗰啲商场啲名啦咁样。咁呢就系咁上到去都无谓啦，即系我哋又帮唔到手，就只不过去到现场声援下啲僆仔咁样。咁佢哋喺商场已经跑嚟跑去啦。咁同埋喺商场见到好多人性嘅光辉啦，老中青都互相慰问啦，又佢哋大家之间点样通报啊，即係我见到晒呢啲情况，即係发觉 即係人間友情同埋有將來嘅，因為大家都有共識啦已經。同埋今時今日掘磚嘅、堵路嘅，甚至乎所謂私了嘅同埋衝擊嘅，大家都知道曬啊！大家搲爛曬肚皮，搲穿曬肚皮，大家知道大家做緊乜嘅時候都能夠包容嘅，咁樣咪就係包容咯。咁咪香港人咯，嗌佢一號先，香港人。唔知你屋企自己嗌鳩嗌都得嘅，咁香港人梗係加油啦，係咪？咁如果繼續咁樣加油咧，我覺得政府越嚟越難管治咧，同埋越嚟越少持份者啦，因為佢哋有權力啫嘛，只不過係講人數，嗰啲咁嘅藍絲同埋撐警嘅絕對係邊緣，即係而家咁樣睇，多數示威者嗰邊先係大多數咯。咁所以大家定啲，即係警察有咩做唔出，大家唔好估計或者唔好幻想佢。有啲嘢做唔出咯，其實今時今日警察咩都做得出，大家最緊要小心，大家最緊要撐對方幫手，最緊要有啲咩就一齊出嚟，唔好令到少人，一少人就玩完噶啦。咁啊，大家嘥少時間，嘥少少精力，犧牲多啲自己嘅享受享樂，都要去出嚟 show up 曬冷，同埋令到更加多人覺得大家係有支持嘅。咩都唔使做都好，你唔夠膽做，你唔夠膽掟石，唔夠膽掟磚，唔夠膽掟汽油彈，唔緊要嘅，你都要企出嚟嗌加油，嗌兩句口號，壯下膽。咁當然同時間要及清楚有冇啲 full gear 嘅，但有啲熒光物喺身，嗰啲人多數都係警察。今日我哋喺屯門去到智樂花園附近，都見到有幾個揸住啲碌棍就跑去前面，行得好快嘅。速龍嘅動作，但係示威者嘅打扮，冇幾耐，我見到我影到嗰個 video。如果大家唔知道講緊邊個 video 咧，就請你去畫面左下角嗰個 Facebook page 嗰個地址嗰度，就見到我 upload 咗一個 video 咧，我就影到曬嗰啲示威者裝束嘅警察就揸住警察車去逃離現場嘅過程嘅。咁啊，所以大家唔好幻想警察係再係一個咩形象啦。咁亦都唔使叫人死全家嘅，我真係好唔贊成，即係喐啲都叫人死全家嘅。咁當然有啲警察嘅家屬好撐佢哋盲撐嘅，咁死有餘辜啦。咁但係亦都有啲警察嘅下一代都有走出嚟示威，都會引樽掟嗰啲其他警察嘅。咁所以我覺得即係講到警察立一立就唔好死全家啦。警察即係香港警察吞槍自殺，我都還可以接受，因為佢自己殺自己啫嘛，係咪？咁同埋我覺得我睇到警隊裡面係咩咧，就係軟弱咯。因為我都知道咧，一半一半啦，即係啲警察真係唔係窮兇極惡，同埋一個咁質素咁差嘅人嚟嘅。嗱，我唔係為佢講説話，即係我用翻一個人類學嘅角度，即係只不過佢喺呢個群體裡面咧，佢因為軟弱而做埋其他嗰啲人做嘅嘢啫嘛。因為擔心如果唔做嘅，我俾嗰啲咁凶狠嘅同事排斥，或者甚至乎俾佢整蛊，或者甚至乎俾人督灰、俾人陷害，因为警察衰起上嚟乜都做得出，咁嘅时候佢哋咪逼住要做埋同一样嘢咯。咁当你一件污两件位嘅时候，谂咁你咪做埋黑警咯。咁个源头就系因为佢哋软弱。咁呢样嘢即系你见到警察咁软弱而能够做到一啲咁离谱嘅嘢咧，因为即系好似当时贪污咁样。即係當時貪污就係錢啫，咁但係今時今日好多警察都係因為佢嘅同袍咧，即係個壓力太大嘅時候咧，明明自己即係發誓嘅時候都了解曬發誓嘅內容嘅，但係點解今日調翻轉嚟做咧？因為軟弱咯。咁啊，如果你有朋友即係做當差或者甚至唔係當差啦，即係有時你見到你嘅團體、你自己嘅同路人做一啲嘢，你唔敢出聲反對嘅時候。你都係軟弱，你都係幫兇，你都係其中一份子。咁啊，點解會咁講呢？就因為有位袁榮信呢喺度留言呢，就有武世良同潘山單嘢講下。咁我講起啦，我認識好多人係劉世良嘅朋友呢，就係、是、因為軟弱呢就唔夠膽講出佢做過啲咩事。咁係咪佢做定佢老婆做唔知啦。咁呢你問我呢單嘢啦，你問潘山好過啦，因為我喺度講過有啲嘢，有啲我又唔講得㗎嘛，因為即係仲有一啲官司將會發生緊嘛。咁之前嗰間官司我可以講少少嘅，就係、是、總之大大聲話自己正義長存嗰一方呢就唔知點解賠咗好多錢出嚟，就承認咗呢就爭人錢咁樣。 咁唔知點解正義長存咧都要承認爭人錢嘅，即係呢個即係你唔同意我講佢我都接受嘅，但係咧你都希望你知道，即係你要查清楚究竟最尾邊個係揾人笨，邊個係肯自愿賠錢，你先至 judge 嗰個人係咪代表香港嘅民主自由同埋公義咯？即係呢個你自己諗啦，即係費事喺度好似即係有啲人認為我喺度讲是非啊，搞分化咁、啊、样，我都唔明点解咩叫搞分化。刘世良代表咩咧？代表香港嘅正义啊，代表香港嘅法律公义啊？我唔觉得系咯，可能你觉得系，你又会觉得系咁解啦。 趁地住男人俾人剃最多剪光头，但女人就好明显。Lion C 好似话用乌绳子脱毛 ，Lion C 又轻贴陈地住山景村嗰度。Caris Y 熊猫探长好迟咗入嚟 ，Lion C 505绕完咗路 ，Charles Noble 其实葵芳就有巴士及小巴入屯门，陈地主好似57M 去山景 ，Lion C 十字路口，袁永信有没刘世良同潘生丹嘢详情讲下 ，Lion C 市中心四通八达 ，Lil Fresh 加油 ，HPY Chan 加油 ，Didi 我冲紧凉，有接到你狗叫，笑到碌地嘅表情 ，X66 我几年前有一日喺尖沙咀向两个警察问路。忽然嚟多咗个好后生嘅金毛老杂，扮晒古天乐咁款。佢着住件短褛，好刻意露出配枪，态度衰到好似烂仔。晒官女探长你好，陈地主我有睇 ，Ivy Show 从无幻想，警察已死 ，Lion C 扮示威者架，我唔系第一日。HPY 长我915梦游时，喺湾仔红教堂都见过极似乔装者 ，Lion Gas 差好多阿伯卡婆梦见黑警被炸身。 嗯，唔知讲乜喎，阿婆黑警梦见。黑警被炸散啊！唔明你讲乜喎？咁系啊，多谢大家嘅提议啊！即系搭七日屯门，其实今日好陌生嘅，我去个地方，即系今日行过嘅地方，完全未去过嘅，之前都有接到你狗叫，咩意思啊？狗吹？哦 ，OK， 有接到加油 ，OK， 哦，咁你喺冲凉房嗰度嗌加油啊，咁你屋企人嚟喺度耻笑你咯，咁啊大婶点样招呼佢咧？剃头啊，你先系咪？咁啊男人最多剃光，但系嗰个阿伯咧。剃佢头都光光地噶啦，剃埋咗少少都要喊噶啦，咁脆弱噶啦呢阿伯都。 六 Melomelo 有个朋友系差佬嚟，但已经无话可说。佢喺100%当示威人士，系暴徒，系抵打抵拉，唔理佢软弱定乜，总之都系埋没良知。 冇错。喂，咁差唔多啦。咁啊，今日嘅见闻都差唔多讲晒啦。咁后来系啊系。咁讲到去跟住咧就我就沿住三圣村之前嗰度叫咩？智乐花园啦、啊，跟住前面系咩？有一扎屋苑，我唔知系乜嚟嘅。咁点知行一行咗去三圣村里面个巴士站、啊，咁见到有架车话出去出去丽景北啊，定丽景南啊？咁啊，即刻嗱临等车上咗车，哇！然后都好耐嘅，即系如果我搬到屯门就死啦，要出九龙。净系喺三圣村，去到屯门公路咧，正式上公路咧，嗰个搭咗半个钟啊！我相信平时应该冇咁拗撬嘅，因为好多人冇车出去咧，就焗住要搭巴士。咁咧上客咧上好耐，又落客唔知有冇人落客咧，即系总之搞到好耐先去到屯门，即系净系嗰一程路都想呕啦已经。但系最奇怪咧。我淨係嗰一程車呢，即係由屯門出嚟出到荃灣，突然間發現呢，我即係上巴士之前嘅15分鐘呢，就 upload 咗嗰條片，就係關於有個示威者揸住警車嗰條片呢。咁呢跟住去到荃灣就已經有成 1.4K share 啦，我未試過咁快嘅，即係快得好得人驚嘅呢啲速度。咁我唔明嗰條片有幾特別呢，即係咁多人有興趣睇嘅，嘩，同埋我個Facebook page 嗰個follower 呢已經進入7000啦已經。我上個月都係得6666啫，即係一個月之前。 咁啊，瞬间咧喺好短时间里面飙升到7000啦。咁啊，同埋睇下而家有几多人share 咗先，唔知超唔超越得过上次嗰个警察嗰幅相咧？啊，好多人对警察都几有兴趣噶，其实真系，可能因为 TVB 长期都系拍警匪片嘅关系啦。而家有 4.5K share， 有2K like。是从来都没试过呢个 like 数是少个 share 个数一半的。咁总之好奇怪啦。嗰条片我觉得冇乜特别啫。 有人 话 系公假嘅，咁有一个人话，然之后俾人招呼咗。 哦，系嘛？咩咁假嘅意思？话 因为后制过咗条片。 吓、啊？几好技术 嘅。有人话教慢镜啫嘛，咁样俾你睇清楚啲啊。 系。咁啊，同埋咧，好多人补完嘅，有好多人摆咗个较早时间。系啦，我哋就系见到呢几个人咧。就揸住碌棍就飙得好快嘅，唔知飙去边嘅。咁幅相咧都有69个人 like 嘅。咁唔系捏造啦，当然。咁但系咧有冇人睇到前传咧？我就影唔到嘅。希望咧，因为嗰度都几多人嘅，我谂慢慢啲片会出翻嚟。佢逃走嘅过程，啲差人未增援之前咧，我相信都已经有记者影到嘅。咁啊，唔知点解其他记者又冇出过呢张相咧，所以令到我呢条片咧就 view 数大增嘅。咁啊，同埋有啲人喺度同一个角度影到警车里面嗰个啦，咁啊装束啦，都系嗰啲啦，系咯，咁样好奇怪。喂，咁差唔多啦，都冇咩特别嘢想啊。其实之前有啲嘢想分享嘅，但好似咧啊，都可以讲一阵。 六 Melon Melon 有个朋友系差佬嚟，但已经无话可说，佢喺100%当示威人士系 报。Okay. 幸铁国探长今天去咗几耐啊 ？Hercage 好似乌蝇子跌头丝落来 ，Lion 试行下路清功。 好似乌蝇子丝贴，乌蝇子贴头丝落来。哦，即系你讲紧个骨剃头嗰、那个，咁好痛咯、啊，应该唔得咧。即系你就算揾双面牛皮胶纸都撕唔到人啲头发走啦，系嘛？ 脱毛 纸，脱毛蜡就得。 唔系，有啲脱毛纸可以整脚毛。 咁恐怖，好痛，不过快又唔痛嘅，即系大家嘅经验，即系黐脚毛都系啜一声掹咗出嚟嘅啫。 唔系，但系男人特别太痛 嘅。唔系，你突然其来系唔痛噶，因为恐，可能佢啲神经即系飙眼水啫。我如果嗱，佢话俾人剃咗个头喊晒咧，我就觉得系脆弱咯。但如果俾贴毛纸搣来咧，就喊一啲都唔奇啊！即系我谂脱眼眉毛仲喊得劲，下次脱眼眉毛好啲喎，剃眼眉啊嘛，有个含义喺度。我想问而家元朗完咗事未咧？因为冇晒车走噶咯，嗰啲人系尽地一煲嘅街坊嚟噶，翻咗嚟。同埋今日系啊，讲漏一样嘢。当我喺嗰扎天桥嗰度望翻落下面咧，就见到好多接放学嘅义士啊。咁甚至乎咧，有啲系直头系拎大量医疗嘅用品咧，就摆喺嗰架 SUV 后面个大，即系拆咗两张凳好多位噶嘛。咁有样嘢咧就令到我改观嘅，因为大家都知道我好偏激同埋好。好啲人成日话我咩系偏激啦，总之即系因为我都曾经讲过咧，即系所有中港车牌嗰啲车主都系扑街嚟嘅，因为咧你攞个车牌咧又要偷拐骗啦，要贿赂啦，上到去咧就系剥削人哋嘅劳力咧，就走去令到自己发达嘅。咁咧其实 generally 咧，我觉得我冇讲错嘅，即系总之有黑色嗰啲中港车牌嗰啲都系扑街嚟噶啦。咁但系竟然今日见到有个臭仔放学。同埋把医疗用具嘅 Porsche 嘅 SUV 咧，都系中港车牌嘅，或者偷咗老豆嗰架车嚟用啦，或者即系唔知点啊？因为你攞得中港车牌，你又走去帮啲后生仔，咁有同理心，好精神分裂咯！我觉得呢件事，大家又点睇咧？对于我嘅见闻，即系关于中港车牌 HPY Chen 其实已经开始有 Decoy 讲林郑差佬都唔想停，因为一停林郑要下台，差佬无咗几万一个月，托陈地主元朗原料 Lion C 咁嘢，元朗就得红少，陈地主依家得太子萧锦衣。 哦，萧衣系没完没了噶啦，因为即系大家都相信，宁愿选择相信嗰度真系死咗人，咁甚至乎有啲灵幻节目咧就不停喺度讲，但系讲嚟讲去咧又咁。唔能夠實實齒，因為就算鬼同你講你都未必信佢嘅。咁所以我覺得係好無聊嘅一件事嚟嘅。如果你攞嚟做娛樂或者 art view 呢，我覺得更加可恥添。呢、這個簡直係消費嘅，即係假如有真人死咗嘅話。咁所以我覺得好無聊啊，即係大家唔好再問我呢樣嘢啦，請你。咁呢仲有 KOL 話，嗱 KOL 呢就不停咁推演嘅啫，咁佢又唔想停。但我就真係想問下差人呢，即係假如你有朋友係差佬或者你閣下是差人的話呢，即是你有沒有想過差人這五年怎樣過呢，或者這十年怎樣過呢，十年後差人會怎樣呢，即是你今天做過的事呢，即是你今天其實我不是說你警察執法是錯的，問題是你不是執緊法嘛，問題是 你連個誓詞的內容你們都扭曲了嘛，你是犯了你的誓詞本身要做的事嘛，那所以呢我就認為差人不是執緊法啦，他是犯緊法啦，咁但你不停咁做呢啲，当你有选择唔係咁做嘅时候，我唔信你打细力啲，或者人哋有个伤口你唔好噴啲胡椒噴霧落人哋个伤口度，你唔会俾啲同袍谴责同埋唔会俾同袍排斥你啩，你做少一样呢啲嘢，你屈人一手人哋唔反抗你又收手，你唔会俾人排斥啩，所以我觉得呢啲人系魔鬼嚟嘅，简直系。咁但你有冇諗过点样修复呢，諗过你将来点样面对公众呢，即系件即系所以呢我认为这个行这个活动运动或者这个所谓革命是一定是很长久的，因为怎会和解到啊，老实讲。即是就算那个大波师姐摸埋衫给人看啊，咪顶笼看完就走啦，怎会和解到啊，老实讲。咁所以大家咬实牙根啦，即是坚强啲持久耐啲，即是攞返個公道啦，就算大陸 take over 香港，你都要做返同一樣嘢，即係唔使因為佢係解放軍就驚咗佢囉，因為我哋本身應該擁有㗎嘛。咁甚至乎下個禮拜呢個美國人權法分分鐘佢真係放你飛機甩你底都唔奇嘅，即係大家預咗未必有咁順攤嘅，因為我覺得香港人都仲未係能夠屬於幸運嘅暫時。咁所以呢大家唔好大胆子觉得啊美国佢把口就话啊好大机会通过啊十通过咁滞啊。咁都要諗埋万一唔通过咁点呢，我哋可以点呢，系咪掠地呢， Lion C 租人哋公司牌都唔奇 ，Flight 进业中港牌好多系买翻嚟做生意 ，Look 系几中港车牌车，有机会系司机公司车嘅司机去帮手 ，Rebel 徒儿变恐怖分子，专打老人，可耻 ，Flight 进业前几年好多人贷款买。 啊呢、這个咩啊 ，Ray 真系奇怪个英文名啊，竟然专打老人啊，你系咪现场噶？我想请问，咁你都噏得出嘅？暴徒系专打后生仔。因为嗰暴徒系差人 ，OK？ 我佢话嗰啲男司阿叔啊， 唔系专打老人啊。 唔系嗰啲男司阿叔系暴徒啊嘛。 我知道，但系嗰个暴徒唔打老人噶。佢话专打老人啊，唔系路人啊。 哦，佢戆鸠 啦。戆鸠啦，梗系。我相信佢唔系五号嚟嘅，因为五号嘅资格都冇啊，啲水平咁样。 Fly 进业前几年好多人贷款买，最贵百几万，每日一程收三千几。 Lion C 其实呢几个月对做小生意真系好大打击。趁地主其实今晚六至七时有直播，揾到个九十七前女警做访问。Jack Hill 老细发效应阿嫲，连啲好警都变晒质价啦。HPY 趁好多差佬都有财仔数上身 ，Lion C 有五毛。 喂，咁有财仔数上身，咪帮佢甩到身咯，因为好多 OT 噶嘛，真系。喂，咁所以咧。我哋做到嘅咩呢，就係而家其实做緊㗎啦。因为而家好早就已经堵路啦，咁佢哋冇得 OT 咁多㗎啦。咁同埋审计处都会捽佢㗎嘛。咁除非呢佢审计处都 bypass 埋啦将来。咁真係冇佢扶啦。咁我想讲下呢就係、是、八达通个记录嗰啲嘢呢。咁我如果大家将八达通呢就唔好自动增值 咁就唔使驚㗎啦，因為呢你八達通可以抌咗呢張或者換咗錢先，因為再買個張或者同時有幾張八達通，咁你催你唔漲㗎，咁你查八達通係點啫。咁所以呢八達通差佬攞資料呢就淨係影響到啲直接自動增值嗰啲人㗎啫。咁所以假若閣下係有八達通自動增值呢，就嗱臨 cut 咗佢啦，即係都唔使諗㗎啦，真係。即係直頭唔攞出街囉，唔好用囉。換返錢啦，盡快。 我嗰啲唔係換錢㗎，嗰啲好似個人八達通。 佢點都有收你50蚊㗎，咁你唔會益佢㗎嘛。梗係。好啊，咁仲有咩講呢？仲有即係我嗰個冇準備嘅，都仲有準備，但好似突然間跳題跳到唔拉筋咁。咁啊，仲有係我留頭先講咗啊，最近咧睇有線咧有兩單新聞都幾過癮嘅啊，唔好講呢啲題外話，之前講翻題內話先。咁我講蘋果咧，琴日嗰個封面咧真係要讚一讚啊！個封面又 design 得靚啦，又即係好有嗰、那個嗰、那個咩感覺啊，叫即係大字報啊，唔係即係曾經咧。有啲藝術家即係玩 typography， 即係將好多 message 執曬所有嘅字喺同一版嗰度咯，嗰啲唔知嘅咩風格啦。咁咧就個封面係好破格啦，喺報紙嚟講。咁咧即係所有嘢都係圍繞住呢三個月發生嘅 keyword 嚟嘅。咁另外咧就裡面咧有好多民間嘅插圖同民間嘅相片，非常之高質素嘅。咁可惜我冇買報紙嘅習慣啦，亦都唔知喺邊度買啦。咁只係揾到一啲網上面嘅 low res 嘅 soft copy， 但假若大家如果揾到啲係話，咁我聽日買先。即係如果有我都係想 keep 一個 soft copy 嘅，如果有個好高清嘅 soft copy 呢，即係麻煩俾條 link 我啦，侵下權都要喎，呢啲環境真係。 Jack Chan， 我买不通过，通过请你饮啤酒。Lion C， 小生意真系有排挨，愿你 fulfill。 嗱呢位 Lion C 咧，即系你讲埋啲阿妈系女人嘅嘢，咁我都系做小生意嘅，系有排挨噶，阿妈系女人啦，咁但系都要挨嘅，咬实牙根。咁唔通嗱，即系我觉得有啲人好戇鳩嘅地方就系咧，即系当小生意好难做，咁你喺度埋怨嗰啲人搞事啦，所谓。咁但系你埋怨佢哋都继续搞事噶嘛？咁但係要諗下個源頭咩原因先啦，梗係咁難捱咪咬曬牙根諗下轉型啊。譬如我做開拍廣告嘅，咁我或者我走去影喪禮會唔會有生意啊？因為少人做嘛咁樣。咁但係我即係有喪禮，即係影都係影相啫，都係即係幫我設計下個 video 係點樣可以拍得感人同埋有紀念價值多啲咧，咁樣剪得。咁都係一個生意嚟㗎，咁咪轉囉，即係你都要轉㗎，人人都有佢嘅天分，人人都有技巧。即係譬如我頭先講嗰啲整豬腸粉嘅，突然間豬腸粉都返曬大陸做嘅，咁嗰個有問邊個呢？即係佢冇人埋怨到，埋怨地產霸權喎咁樣。咁所以呢即係小生意真係好難捱，阿媽係女人嚟㗎，即係乜生意都難捱啦，即係大生意都難捱㗎，但問題佢哋就唔死得人㗎嘛，因為大把個底夠厚。咁我呢啲咁嘅小企咪扑緊街囉，唔通喺度生咩？即係義無反顧㗎嘛，你即係你支持得香港就要捱得，要付出呢個代價囉。即係我覺得最蠢就係嗰啲藍絲呢，你點樣取態呀？你打人哋絲做獅子狗，你都改變唔到呢個潮流。呢、這個潮流就係物極必反，就係因為長期以嚟受到太多壓迫同埋太扭曲同埋太唔公平底下發生嘅，咁你咪活在當下，你咪要克服佢咯，你咪要咬實牙根諗下計咯。你齋呻係冇意思嘅，我覺得完全係零意思。啊 ，Jackie Chan 啊，你買不通過邊度有得買㗎？有人開盤啊？咁啊，呢個你買唔通過咧，我都明白呢個諗法嘅。呢、这個就係咧，呢個期望管理嚟嘅啫。即係你個好高期望嘅嘢，如果你真係哇一定得咁樣，咁當你唔得嘅時候咧，就好 depressed 啦，個人就好鬼低落啦咁樣。咁你低落都係一個傷痛嚟嘅。 咁啊，为咗当日冇咁伤痛咧，就唯有买书咯。咁呢个人之常情嚟嘅。 Relief Feel HPY Chinese， 我从来唔用自动增值八达通。Charles Noble Message Retracted Lion C 新世纪 Free 风格，陈地主几多餐黄丝记官似云来，料而家街头不断召唤神兽，有由蓝丝主动挑。 咩叫神兽啊？唔系好明白、啊。咩神兽啊？监制。 哦 ，OK， 狮子鸟就系嗰只。哦 ，OK， 明白。咁啊。让子弹飞啦，唯有咩叫 EVA feel 啊？好多 terms 喎、，EVA 啊， 新世纪福音战士， 哦系嘛？新世纪 EVA 风格咯，唔知道、啊、即系我其实咧嗰啲新世纪福音战士咧嗰、那个年代咧，即系我已经出嚟做紧嘢啦，咁咧奉献晒俾地产霸权嘅。咁咧，完全系冇時間睇卡通啊，漫畫都冇睇過嘅。咁所以咧，我真係有一段時間 miss 咗原本一個後生仔擁有嘅嘢嘅。老實講 ，Charles Noble Message Retracted Lion C 新世紀 Free 風格，陳地主幾多撐黃絲記官似雲來了而 咩話？幾多撐黃絲記官似雲來？我就真係完全撈唔到。 似雲來啊！我想寫，佢用速成打錯咗係嘛？ 几多撑黄丝嘅客似云来？咁即系咩意思啊？都唔系好多客啫，嚟去都系得百几友啫。我哋而家呢度， 哦，佢话嗰啲小店啊，人哋嗰啲画字边度讲黄丝嗰啲， 哦系系系，哦应该系咁啦。咁我之前都有一集狗吹都讲过咧，即系呢个革命经济学啊，讲到好劲咁，唔系我讲嘅，有人阿邓武识。啊，唔系咩经济学啊，黄丝经济学啊，即系佢帮我标题，即系帮我出题噶嘛，邓武识。咁咧，我嗰集都讲过咧，但系其实是一个策略嚟嘅，即系讲紧某间蓝记咧，以前系蓝丝嘅，咁后来 take over 咗嗰班班底嗰啲系黄丝嘅，哇，真系日日都爆啊！如果日日都帮衬佢，即系呢个系好明显嘅，即系呢个就系头，即系大早我都讲咗咧。即系边缘被边缘化咗嘅咧，就系蓝丝同埋撑警啦。咁其他嗰啲咧就好牛精嘅、哦，即系一旦唔系蓝丝，一旦唔系撑警咧，就有个莫名嘅归属感，有莫名嘅好感。就算呢啲嘢唔系太好食咧，你都会幻想佢好食咗嘅。咁所以今时今日仲走出嚟呻啊，仲走出嚟话哎呀生意好难做啊，仲喺度埋怨嗰啲人嗰啲咧，即系嗰啲就不识时务咯，简直系即系唔系话你叫你投机啊。咁事實上個潮流係咁樣，嗰班人做嘢全部出師有名，個個都有原因嘅時候，咁你點解唔去消化人哋？點解個原因會走出嚟上街呢？會對個政府咁唔信任呢？一定有原因㗎嘛。咁嗰啲最戇鳩嗰啲人呢，就不問原因，即係正如你聽嗰位朋友做警察呢，就話暴徒性係暴徒，係暴徒都俾你逼出嚟㗎嘛。 HPY 唱苹果有网上版，去揭破个青年召唤神兽时要小心快上快乐啊 ！Lion C 咁我都有转型做多几反、Lion C Eyes Fly to the 福音战士，原嚟当时都几血腥，细路可能唔敢睇。 我唔系细路噶啦，我已经成人噶啦，嗰阵时已经，我啲朋友都有睇嘅。 陈地主监制转得快，连打速成都知。 因为我唔系打速成，我唔知道你打错乜，因为我打广东输入法嘅监制都系用速成噶嘛，因为。喂，咁咧就我仲想嗱，即系关于私了啊、成啊嗰啲咧，即系讲咗啦。咁我都唔想咁夜啦，因为而家都讲咗个几钟啦。咁而家习惯系啊，而家习惯都唔会好长嘅，个半钟到，我觉得 perfect 啫。咁咧就我想讲下咧，睇新闻咧有两单好得意嘅嘢咧，就是、我都好有兴趣嘅嘢嚟嘅。咁不如大家抽离啊，唔好讲政治，讲社唔好讲社会住啦。咁既然元朗屯门都已经今日过咗。咁亦都比我見到一啲人性嘅光輝啦。咁亦都我本身安全啦，但係都有人俾人拉啦。咁大家要更加小心啦。咁咧就有單嘢咧，就係關於 AI 咧，就有個即係嗰個Tesla 嗰個老闆叫咩啊 ？Elon Musk 啊。咁咧佢就有個 team 咧，就揾啲 AI 嘅模擬器啊，即係嚟試有個 game， 就係咧有幾個物件。有啲围墙，有啲障碍物，有啲斜台咁样咧，就系、是、呢几样嘢啫。咁咧每次开局咧， 都有兩 team 人咧去決鬥嘅喎。咁一 team 咧就係俾人捉嘅，你當佢姑且當係示威者啊。咁另外一 team 咧就係警察啦。咁咧嗰兩 team 人咧就不停咁樣諗計啦。咁大家都係一張白紙。咁咧佢哋嚟去啲招式咧都係揾窿捐啦，揾地方走啦，躲避啦。咁另外一 team 警察咧就不停咁樣知道嗰個人出現就走去揾佢啦。咁樣咧就佢用咗7000多萬鋪，即係每鋪咧就由佢放佢落去嗰啲人躲避同埋差人捉到人為止為止一鋪。咁佢哋不停嘅模擬器咧模擬咗7000多鋪之後咧，哇！佢哋兩邊咧由一張白紙咧變咗好多詭計，即係我覺得係一個好大嘅啟示嚟嘅。即係我哋而家因為呢3個月嚟咧有好多次唔同嘅大小衝突啦，同埋追捕啦，同埋輿論戰啦，各方各面咧都好似一個鬥爭咁樣，即係一個鬥智鬥力咁樣咧。咁咧嗰7000多鋪裏面嘅 AI 嗰兩幫咧，不單止開頭唔知道障礙物係做乜，唔知道個牆場係做乜，即係總之見人就追，見人就匿咁樣。7000多萬鋪之後咧，佢哋咧識得堵路啊，即係封咗啲缺口。咁啊，差人就識得揾啲斜台越過個圍牆嚟拉佢。咁嗰啲後來咧，再過多幾千鋪咧，嗰啲示威者咧就識得預先收埋警察嗰個斜台，再封埋嗰兩個窿咁樣，睇佢點。咁有啲當然過咗時，警察拉唔到人又當地鋪咁樣咧。即係覺得香港人就好似呢個模擬器咁樣，就係香港人。是真真正正落场要挨苦，被人剥穿头，要被人拉坐监，被人掰断啲骨，甚至乎被人杀，可能啊，去换取到呢啲教训呢，我觉得是香港开埠咗咁多年都未曾试过咁嘅机会呢，令到香港人有个实践，有个对政治同埋对极权嘅一个正面嘅冲击底下，而喺3個月里面进化咗咁多呢。咁其實將來咧，我就完全係正面啊，即係對香港一啲都唔擔心啊。即係如果你將呢種策略、將呢種 communication 嘅技巧、將呢種唔好各懷鬼胎，全部都係不割席或者全部都諒解對方同埋體恤對方呢種社會嘅認可，即係呢個認同啊，即係呢個自我身份嘅認同建立咗之後。即係其實將來真係唔使憂㗎喎，即係香港有機會再有機會有經濟嘅時候，只要極權嗰方面落台或者讓步或者更加多自由嘅時候，其實香港嘅競爭力係絕對強過新加坡囉，我好肯定呀。因為以我所知，今時今日韓國嘅大企業點解呢10多年發難呢？原因就係之前佢哋就係因為極權嘅社會有啲骷髏黨、骷髏幫啊，即係嗰啲警察揾啲男仔黑社會軍佬、退休軍佬嚟打啲示威者，佢哋嘅追捕、佢哋嘅走捕同埋點樣同警察角力之後，能夠令到佢哋一個好 tough 嘅精神。今時今日嘅大企業嗰啲領頭人，全部都係掟汽油彈嗰班嚟嘅，咁所以我真係唔會擔心咯。其實，因為大家嗰個危機管理同埋心情嗰個管理咧，即係。是比我哋呢一代更加强，更加冇咁脆弱，因为脆弱嗰啲已经自己走咗啦。 到将军澳啦喎， 系嘛？咁所以咧，我哋不停咁，好似嗰个模拟器不停咁样，我哋用呢个真实嘅对抗。咁我市民呢方面系个进化比较快啲添嘅，因为我哋冇咁多包袱，我哋唔使听上级指挥。咁我觉得警察系输得越嚟越惨，原因就系佢哋输民望。輸將來的管治的能力同埋輸個信任咧，係都幾難可以補救得翻嘅。 陳地主監製轉得快，連打速成都知。追隨者探長又嚟吹嘢咯。Lion 試練股 ，Chris Chung 無奇不有王石，相信太子90%死咗人。追隨者打到極權主義。Lion 試白骨團，陳地主細路吸收力快，所以進步得好快。班大拳技廢佬比較慢一點。 係冇錯。即係監仔都快過咁解啫，因為我都大過9年啦。咁啊，仲有咩無奇不有？王 Sir 相信太子90%死咗人，咁佢90%都仲有1%保留。咁啊，即係嗱，其實你問我，我對差人會唔會打死人呢？我絕對相信佢會打死人。 咁但係現實上有冇蛛絲馬跡，甚至乎有冇人督灰，有冇人即係因為警察裡面有掌握到資料㗎嘛，咁消防都有人督灰啦，係咪？咁有冇證據，或者有冇嗰個死者嘅記錄？甚至乎我聽到一個好新穎嘅陰謀論呢，就係話嗰啲浮屍呢喺大陸搵落嚟抌落海，就專登呢就諗住指鍋為母，咁用啲死屍呢嚟嚇窒香港人唔好搞事，咁樣都有人講得出嘅。咁究竟呢可能性我大唔大呢？不如大家思考下呢個問題啊。即係假若佢真係咁樣諗得出嘅話，我覺得幾聰明喎，因為始終有啲人真係驚死㗎嘛。即係大陸死一個人死兩個擋一傷㗎嘛，即係喺大陸個人權狀況裏頭，死十二個當一打嘅啫嘛。咁所以咧，佢喺上面抌啲，即係製造一啲浮屍，製造一啲個案。我咁樣做真係幾聰明嘅，一來令到你好驚，二來咧就真係你攞唔到證據。但係咪咁咧？我諗多數人都唔相信係咁嘅，但係亦都有可能咁樣發生嘅。佢又算聰明嘅，我覺得。 陳地主細路吸收力快，所以進步得。 讀咗，讀咗。 陈地主又是为狗肉，追随者我是 Calf， 今晚来迟了。 Calf 啊，你是不是 Calf 是不是真的都是广州人的那位 Calf 啊？即是跟我招呼玲玲那班嘛，是不是我记错啊，不知道。喂，那是啦，刚才我讲完那单 AI 的很有趣 的 simulation 呢，那我另外想看回有线新闻，都有很多人看。咁又講美國咧，軍方咧就正式面對或者正式承認咗有三條 UFO 嘅片段咧，就係真確同埋冇造假嘅。咁我覺得嗰幾架嘢都幾騎呢嘅，即係如果以人類發明嘅技術咧，流體空氣流體學同埋流線型，樣樣都違反曬嘅。因為嗰個有三千八角，但係佢向住嗰個方向飛咧，但係完全係左風嘅喎。咁但係飛得好快嘅喎。咁三條片嗰隻嘢都係類似嘅嘢嚟嘅，咁咧就好新穎啦。咁美國軍方咧就將 UFO 呢樣嘢咧就更新咗，就唔叫 UFO 啦，就叫 UAP， 就係咧 unidentified aerial phenomenon， 即係話咧佢唔承認呢個一個 object 啦，就是一個現象啫，即係亦都客觀啲添嘅，因為你冇接觸過，同埋喺物理上你唔能夠證實都係存在嘅時候，佢只不過是一個現象啫。咁只不過係即係一個新 term 啦，同埋呢個 aerial 即係唔係 flying 嘅，因為 flying 你都同流體物理有關噶嘛。咁aerial 即係喺上面發生嘅嘢咁樣。咁我覺得幾過癮嘅，即係咁，但係又令到好多美國人咧就覺得有 UFO 啦，即係有啲死硬派，甚至乎有啲成個生活，甚至乎成個經濟。即係嘅生意都係喺 UFO 嗰啲人嘅心目中咧，就更加嚴重啦。呢個新聞，因為首次唔係揭密檔案，係現在嘅軍方咧都走去承認嘅時候，咁有好多人咧就想去圍呢個Area 51咁樣。咁因為佢哋覺得哇勁啊勁啊，即係軍方都承認咧，即係嗰度一定有嘢啦咁樣。於是乎咧就搞快閃。但我諗美國呢，尤其是嗰啲鹽湖城啊、羅華達州啊呢啲呢，全部都沙漠啊、空曠啊，你都幾難好似香港咁樣圍到佢，即係當你有啲 UFO 發燒友，當你有十萬人呢，十萬人去到羅華達州都係唔係好有嘢睇到㗎咋。咁同埋啲公路呢，一封咗啲公路一 roadblock， 即係要射殺你，因為佢 license to kill 㗎嘛，你入到嗰個禁區就俾人殺㗎啦嘛，咁你吹你唔漲啊，殺咗你都係咪？咁所以我諗當嘉年華啦，即係啲人好開心嘅，都好興奮嘅。咁但係有啲人又講到咧，即係當真係證實咗有外星生物或外星嘅文明咁樣，就會令宗教啊、道德啊崩潰。咁我就非常唔贊成咁樣講嘅，即係呢啲咧都係陳腔濫調，幾十年前啊，或者成半個世紀之前咧，已經成日都係咁講。我覺得香港嗰啲 KOL 咧，都係人雲亦雲啦，即係人哋咁講就照講。但有冇幻想過今時今日嘅人信宗教同埋信道德嗰個堅持咧，已經冇以前咁 loyal 啦。因為今日嘅科技， 今日嘅通信技術咧，同埋嗰個資訊太過爆炸嘅時候，呢啲嘢完全接受到啦。有啊點喎點啫？即係就算我信開耶穌，我唔會因為有外星人我唔信耶穌噶嘛。即係點解我咁夠膽咁樣挑戰嗰啲 KOL 咧？因為而家嘅人咧就普遍都自我，因為自己嗰個最主要嘅溝通嘅對象咧都係個電腦，都係 social media。咁咧，我好想信嗰樣嘢咧。我就可以唔使同人交代底下咧，我就专系信啲我想信嘅嘢嘅啫，只不过系即系唔好讲黄蓝丝啊，即系唔系讲呢样，即系人有咁嘅倾向啊，其实即系又讲翻现实系点咧，即系我不停咁讲咧，以前嗰啲帮港出声啊，香港支报啊，嗰啲即系嗰啲周融嗰类人咧，以前剪一啲抹黑示威者嘅片咧，佢都要嘥时间剪头剪尾。断章取义，即系举个例子，就系机场话示威者打路人，凶一个阿伯话咩学者咁样。但之前嗰个学者走去破坏人啲嘢啊，拱人哋啊，嗰啲系完全 cut 走晒啦。咁但系今时今日嘅香港支报帮我出声嗰扎嘅片咧，已经系咧用翻示威者嘅片剪都费事剪，只不过 caption 换咗佢咧，咁嗰啲人就自动就信咗嗰条片噶啦。咁所以咧，今時今日嘅人有呢個趨勢嘅，咁所以咧，即使啊活生生有個 alien 走出嚟接受訪問啊，真係信耶穌嗰啲，又點會即係點都係話佢係扮噶啦？又或者話佢即係咁你唔同進化，就算你喺外星嚟，咁唔係代表冇神喎、啊，你都係神嘅子民嚟嘅啫，都有人咁講。咁所以咧，今時今日發現有 aliens， 又點會能夠動搖到道德？同埋宗教啊，市民咁，所以咧仲讲呢啲咁嗰啲人咧，即系读几多书都冇用，读屎片嘅都唔用脑嘅，即系人云亦云。以前讲个乜，啲人写书权威嗰啲人讲个乜，就照读翻出嚟一次。咁啊，希望大家唔系咁样睇呢啲事啦。哦，追随者原来就系嗰位广州嘅朋友啊，你好啊！ 陈地主催泪弹已出，追随者我入了国内一个400多人的微信群，里面都是揭露真相的人，虽然常被封群，但一封又开心的，好感恩还有这样的一班人。 哦、Jackie 阴谋论话迟啲，好快就会公布确认真系有外星人物族，所以而家51推个 topic 又hit翻，政府无啦啦又应呢啲相真实。等之后等你哋好易接受到 Flight UFO 系有地区性，据说某些国家见 UAP 系家常便饭，即系好似解放前嘅人见鬼咁。 解放人前见鬼啊！我唔明白你咩意思啊！ 追随者我是 Cof， 广东人，有些亲戚朋友在香港，每天都在留意香港的进程。天佑香港！ 喂，多谢你啊！即系好难得咧，即系国内嘅朋友咧，系能够清醒过一啲俾人剃头同埋嗰啲狮子狗嘅。即系嗰啲人咧，其实某程度佢哋都系受害者嚟嘅，即系受害于政府啊！即系譬如你揸旅游巴咁样冇生意，咁啊赖咗示威者啦。咁但系佢又唔记得咗咧，年头邱腾华啊、陈茂波啊、林郑月娥都出嚟讲过啦，话今年会很难过啊，经济会滑下，会即系大家要准备啊咁样。佢又唔记得咗，即系总之，我上次推介大家睇嗰度《Designated Survivor》里头有一句对白就系讲啦，即系当一个人好无助同埋好恐惧嘅时候咧。都只会是找眼前的敌人去发泄的啫，就不会找出个真相的。咁所以呢，他明知道他都有看新闻的，今年好难过啦，大陆呢会收紧经济啦，甚至乎周身债啦，甚至乎不俾人出境啦，即係唔俾人去向外消费啦，呢啲佢哋全部都知嘅。咁即係正如我头先所讲，俾你知道有外星人咁又点啊，咁唔通我就唔信耶稣咩，係咪？咁有爷，如果有爷青可以讲两句喺呢方面，即系对于有外星人，即系证明咗啦，你会唔会就唔信耶稣咧？ 陈胜吴广，陈胜吴广，多谢你，广州人。陈地主话将军澳 link 点38指人 ，Jackie 两追随者，就算用 VPN 都会 track 到你。如果你喺内地，小心点。 哦，系啊，冇错啊。喂，咁啊，其实咧，陈地主就唔使话嘅，即系我都画咗牙噶啦。点三八喺机场我试过啦，雷明灯喺葵芳就试过啦，喺荃湾就直接开个窗添。咁 都冇乜新意噶啦，我覺得，即係因為其實佢哋嗰差人咧，即係同殭屍一樣啊，即係個道士叫佢做乜就做乜。咁啊，嗰個原助級嗰、那個唔撚知點解咁低級嘅警務人員咧，都可以點曬成隊警隊嘅、哦，即係嗰啲差人嘅質素真係，即係我唔笑佢偽俊仔啦，但係佢哋連獨立思考都冇嘅能力都冇啊！即係你聽呢啲。原来原助级好似好劲咁啊个名，原来英文系 junior 嚟嘅 ，junior 点解咁恶咧？原因就系收咗人哋几千万咯，因为有大陆嘅不明来历嘅势力同埋资金去撑佢啊嘛，即系其实呢个明显意见噶啦，咁啊唔好再拗啦，呢啲唔知有啲人咁都要拗嘅，当然嗰啲人都比较 block 咗啦，应该。 Fly 进入解放前，基本上个个都见过鬼。我见过嘅长辈，几乎讲起个个都有故事。佢哋话一解放，鬼都唔见埋。 哦，咁代表咗咩咧？代表个以前见鬼嗰啲都系以讹传讹咯。咁后来解放咗之后，传都系有罪噶嘛。咁咪唔传咯，即系横掂都冇啦。咁我觉得香港都系噶，即系个见鬼嗰啲咧，我多数都唔信嘅。老实讲，即系嗱，我唔系唔信有鬼，但系我觉得。嗰啲人讲啲鬼故咧，实在太流啦，你要流捻到咧，即系都几痛苦嘅，即系连听鬼故嘅兴趣都冇埋而家。咁但系转化咗鬼故当笑话听咧，我就继续听嘅。潘聪都系我长期嘅一个开嘢嘅恩物嚟嘅。 Jack 起两座啦，圣经同基本法一样，都可以释法噶嘛？喜极而泣嘅表情。 明白。咁你系咪真系爷青先？你有冇爷青答我啊？喂，咁但系而家三百几人都冇一啲恐怖袭击嘅，即系所谓五毛嘅，点解？以阿追随者嘅见识咧，即系其实系咪嗰啲五毛咧？呢排即系嗰啲网军系咪都系吹笛咁样嘅啫？即系僵尸先生嘅林正英叫佢跳一跳又跳下，叫佢做嘢做，叫佢唔做嘢又收皮。定系有钱就做，冇钱就收工咧？我想知道你有冇呢啲资讯，或者有冇呢啲 source 咧？你可以去 explore 啊，即系你可以去混下吉啊，譬如申请下做网军啊，即系我想真系想知道呢啲，即系传就传得多啦，即系我又唔想做盲模啊嘛。如果有真人可以话得俾我听，更加好啦。 陈地主佢喺九屋窗口突出嚟指人，陈地主有啲账号俾人封咗。 系，哦， 两点 系啊，喂，完啦。 Alexa good morning， 追随者谢谢关心。现在大陆封好多 VPN， 总之啊，大家小心啦。即系如果喺现场示威嘅朋友或者出嚟行街街嘅朋友咧，就有少少危险，一定要 alert 嘅。即系譬如有警察上晒盾，咁你又睇少啲手机。安全的地方先看，同埋支持一下啲后生仔，各方各面啦，即系你中意同佢倾下偈啊，了解多啲啊 ，support 下佢啊，提醒下，因为有啲人嗌啲消息出嚟，或者你本身你个 TG 或者你啲 group 有好多资讯嘅，咁你咪提下人咯，即系都系做下呢啲，我系负责咧影下啲情况啊，例如今日咧，我即系其实我都几苦恼嘅，因为我好中意影嘢嘅，自从六月。即系啲人好惊俾人影之后咧，我就好少影人正面啊，有好多场合都交代唔到啊，呢样真系我觉得系最可惜咯，反而咁影警察梗系继续影啦。 Jack Hill， 你开台太夜啦，人哋收晒工啦，你下午开台会好多五毛陈地主依家唔敢出去，除非大游行。 哦，即系你要合法先，出都系一个选择嚟嘅。我都见，即系我都suggest 啲朋友。甚至我觉得外国翻嚟惊香港好乱嘅朋友咧，我都想带佢见识一下嘅，但系一定要合法嘅情况啦，即系有不反对通知书先要会叫佢去咯。 H P Y Chan 解放后人比鬼更恐怖， 系啦，当然啦，呢个当然啦，即系当你嘅恐惧都有 quota 嘅时候咧，即系你见到都当睇唔到噶啦，有时好读多几个留言咧，即系俾一分钟大家留埋言咧，咁我要走啦，因为太夜啦。咁啊，得闲咧就入下嚟我个 page 啦，睇下嗰条片啦，俾啲意见啦。咁另外咧，左上角咧个画面就有两个 QR code 咧，就系sponsor 9724酒水、灯油火蜡、交租各样都可以嘅。咁啊，自发嘅， 即係你哋唔 sponsor 我都繼續做嘅。咁你 sponsor 呢大家玩得開心啲。咁另外右邊嗰個呢就係、是、轉數快啦，即係用HSBC 以外嘅銀行呢都可以轉數過嚟就 sponsor 9724啦。咁另外 HSBC 嘅户口亦都喺嗰度，咁有啲人信唔過呢電子付款嘅呢就可以透過 HSBC 呢就過數又得，入票又得嘅。咁 PayPal 呢就專係 for 海外嘅朋友呢都可以 through PayPal 嚟 sponsor 9724嘅。咁差唔多啦，講到呢度。咁另外有啲人會 super chat 嘅，但今日一個 super chat 都冇，唔知點解，可能好多人都唔知 super chat 係乜啦。咁 super chat 呢就係、喺你留言呢個版嘅側邊呢就有個，咦係咪我封咗啦自己，因為唔見咗嗰、那個個dollar sign 嘅，點解？ 多 你睇下有冇？我喺呢個版面唔見咗。咁平時咧就有人透過呢個 dollar sign 咧就去 super chat 就 sponsor 本節目嘅。 唔係有啊。 有啊，我自己唔見啫。喂，咁好啊，差唔多啦，讀埋呢幾個留言都要瞓啦。 陳地主你都知我咩嘢，情況人少我走唔甩啦。追隨者國憲將至，普天同憲的日子，又停廠又封路，搞到好似開拖咁樣。Flight 連我父母都有好多經歷，輕描淡寫好病上，唔係老作。 係。哦 ，OK。 陳地主，我決定十二月尾拎蘿蔔糕俾你，我親手做。Lion C 有 Super Chat。 死啦！我唔食得蘿蔔糕啊。咁譬如你，如果你真係送蘿蔔糕俾我呢，你可唔可以個 portion 細啲呀，即係可以迷你月餅咁細我就會食嘅，即係如果你整到一底咁樣我真係食唔到呀，都係送俾人嘅。因為呢我本人嘅 diet 呢係戒咗澱粉同埋糖，咁我已經戒咗差唔多三十幾個月㗎啦。足足有三年啦。有三年啦已經。咁呢就發覺身體好咗好多啦，好多頑疾都已經冇咗啦，同埋個人嘅老化情況減慢嘅。咁所以呢即係你請你體諒啦，因為我食唔到啊呢啲嘢。因為蘿蔔根部呢我唔能夠攝取太多碳水化合物，咁所以呢係囉。我都唔會唔食嘅，咁就份量細啲 OK 嘅。咁好啦，咁大家都唔好太夜啦，咁因為聽日好似都有活動嘅，咁我聽日呢就要同我家姐慶祝生日，所以呢我又要出街嘅，咁所以大家都係時候瞓啦，咁要睇 live 嘅繼續睇啦，咁差唔多啦。有啲人遲入嚟呢聽唔到隻我隻歌，唔緊要，聽重溫啦，唔想 做。 唔係我隻編曲，咁唔好唔好再播啦，因為有人頭先話未聽咁樣，唔緊要，聽翻 archive。咁OK， 咁就走啦。我因為撳嚟咁樣撳唔到個 OBS 出嚟，所以走唔到。好啦，咁再傾啦，拜拜。